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 又见面啦， 又见到阿萧公子，今日加强咗， 好 加强嘅阵容。 喺呢个环节，反而我少出啦，出现系真嘅，如是我闻，系咪？因为的而且确讲呢啲咁嘅，即系宗教也好，灵异也好，我唔系专家，我老实， 唔系 吹水嘅， 啱嘅，啱嘅， 我吹水嘅啫。 唔系今次咧，我同阿杨生咧之前， 嗱呢两个专家啦， 我唔系专家，有兴趣研究。 OK， 咁上次咧，我哋已经讲过一个咧 个话题， 就话题咧就系呢个方舟嘅 诺亚方舟，圣经里边所讲嘅诺亚方舟啊。 我嗰个论点咧得个啫。原来咧，近呢百年咧，发现咗喺以前啊呢个亚述嘅围城里边咧，就有啲地下咧有啲。泥做的板块里面呢就是记录了一些历史或者神话。这些神话或者历史呢就经过专家的翻译就将它呢变为现代语。这里面呢就发现了呢有一些故事是很惊人的。这个呢叫 George Smith。这个老友呢在英国大英博物馆里做他 是古语文专家他的发现是什么呢在泥板上呢发现了呢有很多个故事有一个故事里面就是讲完全跟旧约圣经挪亚方舟一样的故事的内容就是说呢这个历史嘅記錄咧，無論係神話又好，事實又好，係早過舊約嘅 羅亞 方舟，1500到1000年。 1000年 ，OK。 咁咧呢個咧係使到全世界好轟動嘅。 但早過聖經嘅記載喎， 早咗聖經嘅舊約成書。 咁 何解咧？咁啲人好轟動之餘咧，就有假設。因为呢他们的祖先呢阿伯拉罕呢就在 Ura 城呢就一路迁移的。一路迁移呢就沿着一个呢叫做金新月这个这样的行程呢就一路去到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么身为定居下来了。在中间这个途中呢吸收了很多不同种族的文化或者他们的神。因为这个是阿伯拉罕就是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是一神教的所以呢他在他里面吸收了之后呢其他的神呢都会变成呢他里面的坏的神还有呢就在这里里面吸收到的文化或者是传说故事很多都据为己有了就由他转化的 就不要说抄袭 是不是抄袭转化咁所以呢以前冇呢个咁样样嘅泥板发现之前呢就大家当呢个旧约圣经呢个故事就旧约圣经嘅故事囉。但而家呢啲人开始怀疑啦边个早呢咁。 即係仲有早呢个版本。 早咗版本。 即係电影劇本咁原来仲有人拍过。 係之前有呢个挪亚方舟。 唔系呢个名啦。 唔系呢个名个人都唔系呢个名。 但故事情节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OK。 咁而家问题呢我成日讲緊呢个影音视团。如果影音主团是真的发现到一只挪亚方舟他们说的在阿尔纳山 发现到一只这样的遗物有木的木建筑的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你怎样证明是挪亚的方舟不是以前亚述人讲的故事的方舟呢因为现在拎出来的木呢拎了出来碳十四化验呢是个个不同的。这个呢很多已经证实了呢这个碳十四这个科学的证明。 个年份鉴定。 年份不啱原从圣经技术的年份近很多。就算是那些木。那些木怎样样证明到是那时候挪亚 的木呢定是现在亚述人讲的这些神话里面那个嗰、那個一樣是滅世洪水的方舟咧，點解唔係亞述人方舟先？ 咁呢個係我最大問題。 嗱、啊，你睇呢單嘢啊，嗱先簡介翻啦，即係所謂泥板咧，就係、是、呢、這個呢個中東，即係而家伊拉克附近嗰度新月沃土嗰度啊 ，Fertile Crescent， 阿述人係其中一支嚟嘅， 係啊， 仲有蘇墨爾啊，仲有呢、這個 蘇美爾啊，阿加德。 冇錯啦，即係嗰好嗱，嗰當時冇紙張呢樣嘢嘅，亦都唔似中國人用竹簡去記事，咁佢將啲黏土咧，即係我而家燒嗰啲陶瓷啊，呢啲啊啲黏土咧，就喺上面用啲蘆葦乾咧，就寫咗啲字， 壓落去嘅啫， 壓落去嘅，壓落去點壓落去嘅啫，然後成塊板咧就燒咗佢，即係好似而家我哋燒呢啲瓷器啊陶器一樣，咁就點解咧就唔會話風化或者係好似紙咁啊，即係殘咗啊燒化咗，咁所以啲泥板咧就真係好原始嘅文字記載，咁啊次官所講嘅咧就係、是、啦，就係、是、考古發掘出嚟嘅，冇得假啦，呢樣嘢係咪 check 曬出嚟？ 同埋個時間一定係喺嗰個年代， 冇錯，喺嗰、那個遺址亂發現出嚟嗰啲。如果冇記錯、那個古仔，那個故事主人公叫 Gilgamesh 嘅， 係啊， 咁當然呢樣嘅 Gilgamesh 就係當時嘅一個傳説中嘅王啊， 冇錯，一個英雄， 一個英雄， 即係洪水年代一個英雄嚇、啊嗯，而當中洪水環節啊、救世嘅環節啦、啊，嗰啲細節就真係好似阿次官話齋就。好似呢個舊約聖經裏面所講挪亞方舟嗰個古仔嘅，咁啊，但係有一樣嘢就煩啦。咁呢樣嘢點解會同呢、這個啊阿拉列啊而家講乜啫糾纏埋一齊咧？而且舊約聖經裏面係真係抄定唔係抄咧？咁啊，阿楊又可以啊表達意見啦。 即係我哋就唔好講話舊約聖經係抄定唔係抄先。啱頭先次官提過嗰、那個啊，即係影音使團嗰個方舟，就關鍵係在於佢。到底用乜嘢方法去证明嗰只系唔系？系唔系佢嗰个木嘅建筑啊？到底系咪船先？ 嗱、啊， 就算系船，佢系乜嘢年代嘅船、 嗯？ 就算真系属于几千年前洪水时期嘅船，嘅、 嗯、 木制船，系咪就真系挪亚做嘅嗰一只咧？嗱、 啊，因为讲咗阿拉列嗰、那个嗰、那个事件系点嚟嘅咧？就系、是、又系唔系影音视频之前已经有人传呢样嘢啦？ 好早啦， 就系、是、因为传说中挪亚嗰只艇咧搁浅咗啊嘛，最后就登陆陆地，而陆地其实就变咗而家高山，因为佢水退啊嘛，即系佢登陆咗之后，然后水退啦，咁就留咗 喺山嗰度咧。 喺土耳其啊， 喺土耳其， 喺土耳其， 四千米， 4000米以上，雪山嚟噶啦，而家系啊， 但系咧。呢、這個咁樣樣亞歷山咧，本身都係山嚟嗰陣時，即係話咧，聖經都講，或者嗰、那個以前嗰、那個神話都係講嗰只方舟係停留咗喺山上高，都係停留山，但係咧停留咗之後冇詳細記錄，係咪呢個船或者方舟係咪折開咗兩邊咧？而家咧好似話啲人係覺得。切開兩邊，同埋咧好早之前咧有蘇聯嘅嗰陣時係沙皇啊，沙皇時期嘅軍隊咧可能去過，同埋咧佢亦有一啲咧空中嘅鏡頭，我哋睇喺 YouTube 睇到嘅，咁、你睇到咧以為嗰度係只方舟船嘅形狀，後來都揾人上去睇過考實過。嗰、那個只係一個地形嘅形狀，並不是一隻船嚟、 你呢個講咧，我覺得就佢最先原來嗰樣嘢咧，其實喺1974年，就美國嘅人造衛星咧，就影到阿拉納山嗰度有一個 影像， 好似有個疑似即係船嘅一個形狀喺度。咁啊，人哋再睇翻聖經當時洪水嘅時候咧，大概係呢個位置。咁、咧。 即係聖經地理嘅問題啦。 由美國嗰度開始傳，咁咧香港嘅教會咧，其實咧就好受美國嗰個福音派影響噶嘛。咁咧就80年代咧就開始有一啲書仔啊，即係大概半個鐘頭到你可以睇曬成本噶，好薄好細本嘅。咁啊有其中一本書我見過，就叫做《人造衛星發現方舟》，就喺教會度廣泛咁樣發。 即系美国福音教会传先， 系啦、okay ，即系先由美国人做，话怀疑啫，都唔系话呢只就系方舟，唔系、只不过 唔敢 sure， 系因为佢哋即系考古啊呢啲学术嘅咧，一般有学术品格嘅学者唔会随便话呢只就系乜乜乜， 你咪系未核实噶嘛， 要核实有牌考古嘅核实系可能几十年嘅要，系啦，咁咧佢哋咧就去到80年代咧就开始向香港嘅教会流传、但系都唔系传得咁劲，即系话系方舟有机会真系发现咗啦，大家。即系要信啊！呢、這个圣经真系真嘅，咁都未尝不可嘅。问题咧，去到咧 2004年嘅时候， 嗯， 个影音使团就嚟啦。 哦， 系啦，就揾咗十零人连埋响度咧，就上咗呢个阿拉纳山， 就揾特执啊， 揾咗个山窿啊，揾咗个话嗰度咧天气好差噶，但系祈祷之后啊。终于嗰日天气好啊！哎呀，神迹！跟住咧就去到一个一个山窿嗰度， 嗯， 就疑似系方舟嘅位置。跟住翻嚟咧就将佢唔系考古系剪辑剪片啫，剪接加 拍咗特辑啊嘛。 做剪接就2005年嘅时候推出，就第一集嘅方舟咧就系话有香港啊、台湾啊或者其他华人社会嗰度咧就话，哎呀咁啊睇完又。用嚟宣教咁啊，好多人因为睇完决志信主，好感动啦。 嗯，系 啦，呢个咧仲未成一个热潮。 O、 okay. K， 第二个热潮咧就系阿次官啱讲嗰个咧，系2011年嗰阵，佢系喺2009年咧再揾班人上去，就话响发现咗个木结构嘅嘢。咁咧佢哋就话发现方舟啦，正啊，翻落嚟大家感谢 主。有木结构， 系啦，有木结构啊，正啊，系啊，系佢噶啦，跟住翻落嚟 有嚿木就系佢啦。 又是做了剪輯的功夫，就在2011年的时候推出一部片，就很轰动的啦，打做了大宣传，人就叫做什么挪亚方舟惊世启示仪，全香港和很多华人社会呢，就震撼力就犀利过2005年，他们说哇真的很感恩啊，什么什么什么好多好了，结果那个呢就阿次官都亲自参与其中啦， 系啊，亲自参 与。哇， 喂，哇，亲身经历次官， 系啦，就系 情况先嗰次， 嗰次咧系讲到咧一个讲电影嘅节目， 喺电台系咪啊？ 电台嚟嘅，咁咧就有一个特有个听众咧就打电话入， 女听众嚟噶，我记得系。 咁咧，佢认为咧，呢套片咧系好真实， 嗯， 同埋咧系，同埋咧佢认为咧，好感动。 咁 我咧最初咧我就话，我话正话用翻正话嘅讲法啦。 嗯， 究竟灭世大洪水， 嗯， 有冇呢件发生过咧？ 嗯， 同埋咧，我哋知道咧，呢、這个福音使团曾经将三嚿木咧分类俾三个唔同嘅化验所做。 嗯哼， 而呢三个化验所都有两个咧系化验咗出嚟个报告系唔公布，点解咧？唔啱佢，唔啱佢 个口味， 口味唔啱佢嗰啲，佢认为嘅事实，有一个咧就接近啦，于是就中嗰、那个， 就用咗接近嗰、那个， 系啦，冇错。 但接近嗰、那个讲嗰个碳十四啊，嗰个年纪大约系几多啊？ 都唔系圣经所讲， 唔系嗰个年代。 正经讲咧，圣经嗰个年份咧，究竟有冇呢个年份系证实，都未成为一个咧，实证。 嗯， 何解咧？因为咧，十七世纪嘅时咧，有一个基督教啊，呢个咧系英国嘅一个主教。 嗯， 佢曾经咧就计咗条数。 嗯哼， 由上帝啊一路创造人开始。 嗯 逐日计，慢慢计，计加埋咧，系大约系6000多年前。 嗯， 大约系主后咧嘅主前嘅4000年到。 嗯， 咁但系咧，由咁样计咧，计来咧就有一个好大嘅漏洞。 嗯， 个漏洞就系咧，同真正嘅科学嘅人类史啊，系 完全 争好远啦。点解咧？因为如果用这个人类学来看呢，人类很早以前已经出现了。 是、啊、绝对是、啊。 不是亚当夏娃他计的那条数据、 因为我记得那个所谓用宗教角度看这件事的时候呢，就不是取巧的，是有少少真的，他倒数的。倒数呢，因为犹太人呢的辈分很清楚的嘛。 是啊、 即是哪个是哪个仔，哪个是哪个老豆，哪个是哪个爷呢，圣经里面如果没有记错， 有 一脉相承写晒出嚟 噶 嘛， 有两个族谱， 两个族谱啊， 咁所以亚当嘅族谱，一个就系玛利亚族谱。 嗯哼，嗯咁所以当时如果冇记错嗰、那个数嘅方法咧，就系话，既然你已经知道而家呢个系乜水，数翻转头啦，咁根据圣经里面嗰个支脉去上数，咁数咗系六千几，就 系 咁嚟嘅。如果冇记错， 冇错啦。咁但系咧问题咧，呢个同真正嘅。 真正考古 考古学咧就唔同咗啦， 而当时好似讲嘅就系罗亚嗰个方舟嗰样嘅历时间定咗喺个所谓佢嘅历史洪流里边啦，就大约就喺6000年到到现代东中间就4000多年咁上下嘅， 冇错 啊，即系创世之后就2000多年， 啱 就发生咗所谓大洪水呢件事 啊，咁啊发生大洪水又有一个好大嘅差异， 嗯， 因为咧佢好多传教人咧都认为呢件系普世嘅，嗱普世意思咧即系 全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系 全世界都系，咁真系咧。呢、这个世界系好多地方都有 洪水嘅传说， 就唔系灭世洪水，所以系分开嘅。呢、这个洪水呢、这个咁样嘅观念咧，喺中东尤其咧显著。咁啲人咧，后屘咧卒之咧就揾到一个原因出嚟。就因为咧，原来黑海咧，而家我哋嗰个黑海。在东欧 成日讲乌克兰嗰头啦，就 系 嗰头啦， 系冇错。同埋土耳其嘅出口咧，就一条海峡嚟嘅，布罗斯海峡， 博斯普鲁斯海峡啊， 布罗斯海峡。喂，所以咧系 分隔欧亚啦， 系欧亚嘅，我去过。咁之前咧呢个海峡咧系封住咗黑海嘅，即系话咧喺世界喺呢个地质形成之前咧，呢个咧大家都有证据睇到咧，佢系一个湖嚟嘅， 即系内陆湖， 即系 等个水出海口， 即系等于我哋四川。四川呢 我即系而家里海咁嘅地方啦， 唔系佢咪净系黑海，里海一个湖咧， 系啦， 黑海而家咧 都系海，通 海 啊，通地中海 咗啦，当年都系一个湖， 咁 咧大约七千年前到咧，就呢个湖咧个水慢慢高涨啦，咁啊卒之咧亦好似四川盆地咁样咧，佢啲水咧冲出嚟，就冲咗去呢个海峡嗰度，就冲出一条咧。流水就去咗而家嘅地中海，咁啲地中海可以睇到嘅。但系未冲之前咧，啲水系浸晒噶啦，所以咧中东嘅地方咧，好多睇到系俾水浸过嘅地方。咁但系呢个浸嘅地方有好多证据，唔系单单指系上帝制造个方舟嘅原因，即系你 prove 唔到噶嘛，嗰个只系信嘅啫，嗰系神话你可以信，但系咧实际上系一个地理嘅实际嘅， 即系地质考古可以话系估到，系应该系有一个嗰段时期嗰个范围，即中东地带 真 一个大洪水， 真咧系咪嗰条洪水浸过咧系，大家承认嘅，但系咧其他地方咧亦有好多试过。滅洪水嘅嗱，我哋唔叫滅世洪水，叫洪水為患過嘅。但係咧，唯一一個唔能夠證冇嘅咧，就係我哋漢族文化。漢族文化咧有水患，但個水患咧唔係海水嚟嘅，又唔係形成係黃河泛濫。 黃河泛濫啦， 嘅水患，所以又唔能夠。归入呢个灭世大洪水里面， 唔同，因为嗰个就嗱两剂嘅，一剂咧就系讲紧呢皇帝战蚩尤嗰阵时啦，即系怼冧咗嗰条天柱，咧就女娲嚟救世嗰镬，咁变咗嗰度咧就其中一个所谓即系洪水为患嘅其中嘢，即系先闻呢几系有，第二就讲下雨治水啦， 系 黄河泛滥嗰样嘢。咁啊，唔同中东嗰只所谓灭世洪水个， 唔系佢黄河即系大禹治水嗰只咧，只系影响咗人嘅生计、生命财产啦，但未至于灭咗 成个 世代。 但系阿次官讲紧嗰个即系女即系黑海引起 嗰个系灭世啦， 反滥式就似灭世啦。嗱，因为呢，而且而家就算你睇翻地理咧，就系你嗰个中东有法拉底河，即系嗰条河水咧，就系北面土耳其啲雪山雪水融落嚟噶嘛。咁其实嗰个再向北行咧，就已经系黑海嘅位置嚟啦。咁即系话，如果系当年的而且确发生咗地理变化，黑海嗰度真系发生个大型嘅洪水泛滥的话，向相同嘅流向的话咧，佢都系冲落去呢一个中东有法拉底河， 亦都 生源于土嗰个。地方嘅， 你又知道咧嗰陣時嘅人咧嘅知識咧，譬如猶太人幾聰明都好，係冇可能咧知道咗有亞洲嗰方面或者印度呢方面嘅文化嘅，係唔通嘅。咁啊，去到秦咧就開始，所以咧中國人咧最初係叫千啊，唔係叫 China 噶， 秦人嚟噶，唔係漢人嚟。 呢個我哋有一集《劝战中環》有詳細 講 到， 因為歷史好清楚。 千字點？ 咁仲有一個地方係好緊要嘅，又唔係普世嘅，呢個就係西藏。西藏從來冇一個傳說係講及。有一个 洪水 或者滅世洪水浸晒佢嘅地方，咁当然咧 喺佢咁高 嘅世界屋脊啊嘛， 系 啊， 但系咧，如果你跟圣经嗰个神话讲咧，就浸晒喎， 浸晒， 浸晒啊嘛， 所有比地面最高嘅地方都浸晒， 浸晒， 浸晒噶。 咁啊，点解西藏冇咧？咁啊，呢个咧好多咧，呢个解释唔到，所以咧只能够引用一个常识嚟讲，就系、是、如果有灭世大洪水。只不过是犹太人他自己的祖先的地方， 即是那个空间范围。 空间范围。第一，他不知道世界上有 发生什么事， 上有红番，上有红人，美洲他不知 道， 他又不知道欧洲大陆，欧洲都没去过，又不知道印度， 也都不知道亚洲， 又不知道后面有个中国，已经有文化在这里了，更不知道澳洲啦，但澳洲有很古老的文化，有成万年的文化， 四万蚊 的文化，非洲都有，但是呢完全是不提及的。咁你呢个呢就是睇到呢佢是一个当地就是嗰度地方的文化同埋佢地嘅神话。咁所以呢个呢亦是一个而家好理性嘅睇法呢，睇呢个所谓洪水啊，世洪水呢件事。 同埋佢就算洪水呢，即是挪亚这一样东西，都不就算到了比较后期呢，都不是纯粹是犹太人的那个传说啊，或者是相信那样东西嘛。后来的这个伊斯兰啊兴起的时候，他们呢挪亚呢，即是中文啊， 是啊， 这个古兰经，他的最标准就是古兰经里面的鲁哈。 鲁哈就是他了。 就是他了，一样是有方舟啊、洪水啊这些东西。 这里有得解话，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是后于犹太教的嘛。 是啦， 其中好明他自己都承认的，他有很多跟我次官讲过所谓宗教发展史学观一样。 是啊， 就是在他发展的过程当中吸收了其他宗教的观念啊、材料啊，去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的嘛。 是的。 而他最主要其实就是抄犹太人， 主要系嗰部分， 肯定系噶， 因为咧， 佢自己都承认呢样嘢噶，吓，即系咁，所以耶稣基督都系可能经常出现噶嘛，佢其中一个先知， 其中一个先知 叫以撒， 啊，以撒，啊，其中一个先知， 阿伯拉罕咧就叫亦卜拉恩， 卜拉恩就系佢哋祖先， 祖先，而且系佢嗰个天房啊，嗰个石系亦卜拉恩去奠基噶，所以个地位非常之高， 咁所以变咗就系话，其实宗教进化史咧有好多可以发掘，个 DNA 好类似。咁所以如果我哋话伊斯兰，基本上都系参照咗呢一个犹太嘅历史观材料嚟形成自己嘅历史观同自己嘅宗教材料的话咧，同样道理都必然发生过。咁喺犹太民族形成佢嗰个宗教观同历史观嘅时候咧，亦都不可能离开佢嗰个时间空间里面嘅经验，一定吸收人哋啲嘢。咁所以点解次官开头已经踢爆，唔好踢爆，就提起大家，提醒大家，亚述人当时喺呢一个即系新月沃土，即系中东呢个地方嗰个历史素材，而嗰啲记录系清清楚留翻低嘅时候咧，可以互相印证咧，系之前已经有呢一个历史记载喺度，而后来犹太民族吸收咗，成为佢自己。所以神圣的圣经的一部分是这样的。 咁你倒转呢，有牧师在新加坡，牧师姓圈的呢，我睇过佢本书呢，重赞。佢冇法子唔承认呢、這个泥板嘅历史。 係啊係啊。考古嚟㗎嘛。 佢倒转讲，倒转讲，就算係考古历史、但係都系挪亚方舟嘅故事行先。 哦，即系佢抄挪亚方舟先， 佢抄挪亚方舟先。咁但系咧， 冇时间， 唔系时间，系原来嗰个成书唔系好似而家揾得到个成书个年份，系、 哦、 更早系口传嘅。 咁口传呢个我信。 咁咧我咧， 历史通常都口传再变成文字噶嘛，正常嘅呢、這个。 咁但系问题咧，奇妙在咩咧？奇妙在咧，全个故事都系一模一样嘅小字，就净系争啲少少好细嘅小节，譬如乌鸦定系白鸽，咁啊已经系争个点都系。 最先揾到夹板枝翻嚟啦，放咗个夹板夹定乌鸦。 系啊，咁所以咧， 崩咗又放咗只雀仔出去。系啊， 细节系有唔同嘅， 所以有 包括古兰经入面讲啦，即系圣经入面讲啊，旧阿伯拉罕系将以撒。佢个仔献祭啊嘛，古兰经入面咧系将以实玛尼献祭，因为以实玛尼系阿拉伯人祖先啊嘛，以撒系犹太人祖先， 有两个仔， 系啦， 大仔咧就因为系侍女所生， 小三侍女， 侍女咧就系个正室，为咗自己冇细路仔，就同个丈夫立咗个小三或者二奶，咁咧佢出世早啲，佢系大佬嚟嘅， 系啦， 而咧。 到99岁呢，然后佢阿妈呢就喺，又系传说啦，就有三个使者嚟到讲俾阿伯拉罕听，将来你会太太受孕，生个仔，传你个，传咗你个点血脉啦。呢件事呢阿伯拉罕都莫名其妙，但系帐幕后边咧发出个笑声，咔一声笑出嚟。呢系佢太太，因为佢太太当年如果记载嗰度咧系讲佢99岁，佢自己都笑上嚟。 系诶诶，嗰阵时应该咁，佢太太如果圣经记载系撒拉就90岁。 撒拉 系撒拉，咁阿伯拉罕接近100岁， 系仲有 100岁，咁啊冇可能噶嘛， 可能噶嘛，即使啊，我唔知道嗰阵时。人的构造是怎样的、但用现在的 常识 是很夸张的。这个呢在我们笑话界呢就、这个是全世界第一个笑话。 第一个云笑话。 人家问你哪个是全世界第一个笑话、 这个、 就是三个使者说给你听你90岁的女人都没有。 散 得。那晚呢就劳动到阿伯拉罕了。 你真系受呢个指示。喂，话时话，另外嗱，调翻转头讲，唔讲宗教历史呢样嘢，调翻转头讲，点解就的而且确地中海沿岸嗰度咧咁多关于共同都有所谓大洪水呢个记载，亦都科学上系确认到嘅。除咗阿次官讲黑海嗰个单一事件之外，点解会系大约7000年咧，或者点解大约6000年咧，系有原因嘅。其实而家啲地理学家咧，去发掘翻嗰、那个即系环境出嚟咧，就大概上一次冰河期结束咧。冰河期啊，結束咧，大約係10000年前。 10000年前冇錯， 大約10000年前咯。但係當時就唔係大洪水噶嘛。冰河時期，大家記得發生咩事咧？就係、北方大運水結冰，然之後就南方啲水位下降噶嘛。咁就當時中東，尤其是例如包括咗你嗰個黑海也好，所以地中海也好咧，基本上水位都係相當低嘅。而去到大約10000年前呢、這個冰河期結束之後咧。就開始咗一個所謂臨界點嘅變化啦，就累積咗啲冰雪開始融， 係啊係啊， 但係就唔係真融曬噶嘛，融咗喺邊度咧？例如話好似黑海咁啲湖，內陸湖、洼地低嘅地方就累積咗好多水喺度，而家冰亦都唔係即時融曬，有所謂冰牆喺度噶，冰同埋石即係好似冰河咁樣結硬曬喺度嘅話咧，亦都唔係即時融噶嘛。個臨界點玩法係點樣？就係呢啲冰牆好似長城一樣，就大約去到7000年前左右， 至開始 崩塌 係啦， 崩圍啦， 崩圍啦，崩圍下一個人做乜家荒嗱？喺北美地區咧，同樣發現一個咁樣嘅情況，就喺加拿大邊界嗰度，而家大湖地區一個大湖形成咧。都是類似咗個所謂冰牆崩潰的情況出現了、而崩潰咧就唔似以前融雪咁簡單。融雪大家領教過啦，通常春天融雪咪少少啊，即係水浸 流翻出嚟啦，係啊。 但冰牆嗰個崩潰咧就唔係咁簡單一件事，你係講緊幾百米嘅冰牆，擁住咗一個內陸湖。几亿立方米嘅水， 大陆叫堰塞湖， 堰塞湖啫。喺嗰度一 大型嘅 时候，大超巨型啦。你谂下喺嗰个情况咧，开始崩堤会发生咩事咧？即系等于原子弹咁嘅咁嘅 威，一声落晒嚟， 嘭一声涌出嚟。嗱，美国嗰、那个即系崩墙嗰个影响咧。就成個中南地區就發現咗好多漂流嘅巨石嘅， 係啊，而家都仲有 巨石嚟嘅，即係嗰個 bed 嚟，即係成個地面。 而家啲人就問緊， 刮到石頭都出曬嚟。 而家問啲人話就係點解會喺平原度有咁多巨石咧？ 點解北方應該有嘢，或者南方出嚟就衝出嚟？點衝出嚟咧？就係、嗰個冰牆崩堤嗰下嘢，就令到幾千年累積融咗嘅冰河期嘅水一次過衝出嚟。 兼携带咗咧， 好大杀伤力噶啦，泥石啊，好 多石啊，乜嘢嘢，而将啲石可能变成石碎，有可能坚强嘅金刚石咧，金刚咁样嘅石咧，火成岩咧，都俾佢咧一路冲带佢出嚟，冲咗出嚟，南部嘅 一路向北，咁所以变咗点解就系话中东即系而家即系啊新月沃土嗰带。你睇個水流流向，你就知咩事啊？當北方個冰牆一崩嘅時候咧，你向南嗰啲水即係水塘，即係排洪一樣，就衝翻同一個地方咯。咁所以點解就係中東即係近似嘅文化都有類似我哋叫歷史印記啊？未必一定係文字啊嘛。次官冇講錯呢樣嘢，通常即係民族歷史咧，先有口傳，然之後形成文字整理好，即係上文下理嘅通講得到故仔啦，咁就變成形成一個故事出嚟嘅。但係先民走難嘅時候咧，個個都笑走難走洪水，肯定係噶啦。 即係個共同記憶係點嚟？就其中一個科學解釋就係話，當時係發生件咁嘅事，成個地區類似嘅情況。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可能真係唔係淨係羅亞單嘢，亦都唔係淨係 Gilgamesh， 即係亞述人嗰一單嘢，好多可能唔同嘅歷史傳說類似嘅嘢。問題係是否等於真係有個所謂神懲罰人要大洪水滅世，未必同一樣嘢啦。呢、這個就係、 不過咧，你頭先講一樣嘢咧，其實而家都有啲例子可以參考嘅。因为而家个气候暖化咧，喺南北极好多时咧就出现一啲巨型冰山嘅某一部分崩解咗落嚟，跌落海嘅嗰一刻，即系有啲科学家或者勘测船见到咧，就出现喺附近嘅海个水位升高，即系抌一大嚿冰，一个小型海啸，连只船都可以抛嘅。 系啊，会 咁咧。嗰陣時你所講嘅嗰啲大冰牆崩落嚟嘅時候咧，就唔知係呢啲嘅幾多千萬倍嘅， 萬倍㗎啦。 但係而家即使形成嗰種可能都係好犀利。 計量係計得到㗎嘛，即係話你成嚿冰，成個冰山插水插落去，幾十萬噸嘅冰抌落水，會發生咩事就咁解咯。 同埋咧，點解你話嗰陣時嗰、那個？即係你個新月沃土，即係美索不達米亞嗰度嘅先民嘅共同記憶，一佢哋多當時多數嘅人就真係喺兩河流域嘅新月沃土聚居，其他地方因為佢太過貧瘠咧，就根本形成唔到聚居嘅群落，有都好少， 好零星。 係啊，所以形成到一個聚居群落，甚至有國家初形嘅時候咧，啊就變咗係共一個大災難嚟嘅時候咧，就大家一齊攬住都有共同嘅記憶啦。 係啦，呢個咧就係咧而家泥板記嘅活世洪水，同埋咧聖經所記嘅啲猶太人攞咗呢啲故事出嚟咧，轉化嘅一個咧神話故事。呢神話故事咧，我哋唔能夠單純咧從呢、這個現象嚟睇佢，佢裏邊一定含有意思嘅。我哋話咧，所有神話本身 賦予嘅意思 咯，係啦，唔係神話係唔需要，係唔會傳落嚟嘅。因為佢係一個文化嘅始祖嚟嘅，文化最早嗰個起跑線啊， 係啦， 你而家話起跑線 個藍圖就咁， 個藍圖咁嚟，咁其實後邊個宗教啊文化全部係跟呢個神話嚟決定，嚟使到佢有方向。咁呢個好明顯咧，睇到一個咧，對於一个自然的力量，或者对于一个人类想没法子想象到的力量，他们最后呢都归附到一个呢神， 很多、這個、时候都是这样， 大草哥、这个哥字就用大草石，是创世者。那这个大草哥呢，他有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人格的性格的、有个 will 添，唔止有个意志， 有意志啊， 有意志嘅，系一个意志嘅实体嚟嘅，有冇有人格？而咧，我相信咧，如果最初嘅人类集居之后，成为一个初型社会咧，必定有好多罪恶啊。會產生 正常，正常， 呢個係正常， 一定啊，到而家都係啊， 而家都係啦。 有人嘅地方有麻煩， 有麻有利益嘅分配唔穩啊，好多問題啦，有仇恨好多嘢出現，所以咧，你話係咪罪惡咧？嗰啲我認為都係一定有罪惡，而咧點樣樣將佢兩樣嘢勾埋咧？就是因为一个惩罚啦，呢、个惩罚嘅意识咧， 就差唔多合理解释 翻 晒， 解翻晒。 天然中国人嘅天谴， 天谴 啦，冇错。咁啊，所以咧，无论全世界嘅民族，或者咧各地嘅传说里边咧，天谴咧，即系呢个有意志、有人格嘅呢、个实体，必定有一个责任系要谴责。懲罰一啲裏邊咧，呢啲社會上 宗教的而且確係有一個特色喺度嘅，即係佢要俾一個道德規範嘅社會去跟啊嘛。係 啊， 如果你冇一個所謂長懲制度的話咧，你都唔會跟 嘅。唔會跟嘅，同埋咧一定咧使到佢係能夠有一個神性光輝。你必定有一個無限力量。這個力量咧係兩種嚟得嘅，得嚟嘅啫。韓非子已經講咗噶啦，一個叫想，一個叫佛。 係啦， 想咧就而家我哋成日講話神有神恩庇護，會賜福， 會上天堂 啊！呢個耶教嘅講法。 而家多數講呢樣啦，唔講咁複雜， 上天堂簡單得噶。但係咧係想同佛，佛咧就而家佛地獄。但係當時咧，我認為。在这个神话里面会赋予了一个严重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 滅世， 即唔使等你死都已经言难有报嗰阵。 所以咧佢叫滅世洪水。滅世嘅意思咧就即话咧个神嘅呢个实体啊，呢、這个人格神嘅实体系、要将你嗰啲人罪人全部掠晒， 即拎俾得你嘅可以拎得翻。系呢、个最至高无上嘅权。 后来咧佢后悔、佢后悔做人啊嘛，上帝啊，佢呢、這个。在写圣经的时候讲他后悔做人、但是后来呢亦后悔用了这个洪水呢、去惩罚杀杀的人、他觉得 取回他的性命、就算是他做创造的都不对、所以呢他就做了一条彩虹 契约、 他说一个契约、一个这个亦是后来呢西方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因为呢契约精神呢就是及以后呢一路落嚟都系成个西方咧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 element。 呢个系好有趣的一个现象嚟嘅，的确系耶教可能犹太人民族性啦，佢哋经商民族啦，又变咗对契约或者承诺呢样嘢好看重嘅。但系好过瘾嘅，阿杨可以啊，即系纠正我啊。如果我冇记错咧，其他文化冇咁明确讲呢样嘢噶，即系人居然可以同神。立約仲可以唔違約、神要受到自己嘅承諾嘅捆綁， 佢自己都要 守約， 佢自己要守約。 嗱，呢樣變咗所謂法治嘅概念，西方嗰個所謂佢係所謂啟動嗰個點咧、有好多人就係話呢一下嘢就是、羅亞同上帝嗰個契約，而嗰個契約係用一條天虹嚟確認咗、然之後上帝都唔可以違約。嗱、呢個就好神啊，好多文化係冇呢樣嘢， 不過咁啊， 神唔會同人對等啊嘛。 佢话唔用洪水滅世嘅喎，佢冇话我唔用火啊， 火后来整啦。 你睇启示录咧，真系冇洪水滅世，全部系火，战火又好，天火又好，火山爆翻咩好，系以火为主，唔见有洪水。 咩唔使咧？罗德嗰、那个故事咧， 所多玛俄摩拉咯， 都系、都系用 天 火啦， 系 火咧呢、這个咧，如果用现代嘅观念讲咧，這個、呢个咧同。火山爆发咧有好大关系，呢、个咧今日不再讲啦。 啊，冇错冇错， 不接讲火啦。 系啦吓，今次讲呢个罗亚方舟先啦。 所以就奇怪在咧，而家好有时啲耶教团体系异端又好，系正统嘅又好，成日讲话乜乜月世，你睇下南亚海啸么冇。你睇下圣经啦，点会用洪水滅世？ 讲咗唔会，以后唔会用。 系咯， 唉，除非上帝又释法嘅啫，上帝唔会释法啦。 咁啊唔系释法，上帝唔释法。不过咧，香港有好多神职人员自己去释法咯， 去解释。 喂，2011年啊，真系有个啊叫做双养水教派咧，同啲会众讲，系啦，石安派叫人话，唉，有大灾难。大家要去避洪水啊等等，所以咧就大家收拾细软，上大帽山嗰度避。 大帽山点避啊？300米冇玩我。 佢嗰度咁个大帽山系957米， 957米。 但系咧、香港因为上面系禁区，最高点可以去一般人可以去到嘅地方就910几嘅啫。咁、咧就真系大抽一抽雨冷加椰仔啦。 真人信咯， 真系信。成扎用埋包埋车上晒，哇！咁咧有记者咧就收到风，就扮教徒啊，混入去入面睇下佢哋班友咁，哇！喺又公仔面啦、啊，吓凉水啦、啊，仲有皮，仲有衣服细软等等，拖男带女， 避洪水惩罚， 避系啦，避呢个末世灾难。咁末世灾难系人都知道，佢梗系讲洪水啦。如果唔系你 走上山。 做乜鬼啊！ 避洪水， 结果咧就冇事， 梗系冇啦，点会有？ 咁啊，成班人就落翻山， 老母人话， 咁啊，仍然咧好多人信紧呢个教嘅， 村崩都仲信， 村崩继续信。喂，佢唔系信教，亦唔系信神啊嘛，佢信紧个教主啫嘛，教主讲 乜都得， 就得噶咯。 即系今次啊实弹演习嘅啫，就唔系真系洪水嚟噶，试下你有冇忠心。 仲有 我都解到啦呢啲， 仲有一个心理，我哋上次都讲咗咧，一个咧叫宁可信其有，莫可信其无啊。如果万一亿万一里边系真咧，点算咧？咁我啲人咧系稳阵啊嘛。 咁啊， 到时冇咪落翻嚟咯，冇事。 南航都有咯， 南航经 系咯，我点解？ 南航嗰啲新教咧系新教。 天主教、东正教都唔承认嘅，嗰啲文牧师嗰啲咧系任佢噏嘅啫， 牧师嚟啫，任到。 即系好似头先我讲个双氧水教派咧， 又系唔承认。 都香港一般教会都视佢为异端噶啦， 唔承认嘅， 都唔承认佢。 咪都有人信啊嘛， 有人信就得啦， 乜嘢人信嘅？呢个世界唔使担心。 乜啲人信嗰个人？ 乜啲人信嘅？ 乜啲人信嗰个？菲碟教都有人信嘅，好过人。 系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其后咧就谂咗个问题，今日我上楼梯嘅时同阿杨生咧都倾，既然而家我哋咧发展到一个而家手机时代啊，已经咧人咧系可以获得任何资讯，任何嘢咧都好容易得到嘅，或者个理性时代，一个科学时代，点解咧仲有人甘心情愿？对呢啲咁样样嘅传说，仲信到为真呢？咁 你点讲啊？阿次官讲嘅，冇同我讲啊？ 唔系我，唔系嗰次我哋啱讲问我哋，就话呢个题目讲啦，呢个题目一阵讲。 即系我自己睇法咧，其实就真系同回复翻头先讲嗰句，佢哋唔系信神，亦唔系信呢个一个宗教，系信紧一个教主。佢人嘅内心就系、是，总之就系想。 想相信 一个权威去倚靠，而一个权威在建立了之后或者建立的过程当中就树立了自己，而将自己归埋嚟身边的人教到你们只是信不要问，只要你们保持一个愚昧和信服那就 OK 咯。 但是另一个科学解释，我倾向相信次官那样东西，就是说其实乜都有人信的，比例问题而已嘛。 那就是。 真的 你人够多的时候，你百分之一都已经很多人了，明白吗？即所以这些所谓不要说野狐士，以前也有讲这个讲法的，即是所谓异端也好，乜都好，任何宗教都好，任何信仰都好，只要他有一定基础的信徒，他就自己继续在这里自我营运的了。 即是他自我营运的。利用了这个乜都有人信的这个人性弱点， 这个现象， 我只要拉到这些人埋身，那我就可以做个教主。 就可以做教主。他自己会营运的嘛，很过瘾的。 因为人呢始终呢是在个社会上生存呢，一定是在遭受到咧好多问题，好多麻烦嘅。 即系我哋所理解嘅正常，因为我哋系正常人所理解嘅正常，但有好多人所理解嘅正常唔系我哋理解嘅正常。例如话佢系弱势啦，例如话佢本身系我哋叫 social path， 即系可能系呢啲较为反主流嘅心理啦，乜人都有噶。咁所以例如话有啲人受咗特别大嘅挫折啊，好失意啊，或者系好似阿杨或者想揾啲嘢信，其实乜人都有噶。咁所以点解就系话你当你有一个所谓我哋嘅 critical mass 啊，即系嗰个所谓临界点嘅够一个所谓组织成型之后咧，组织自己就会正为咗要确保自己继续存在咧，佢做好多嘢噶嘛。最神奇嘅咧就我哋唔讲基督宗教先，其他宗教都有噶嘛。例如十几廿年前点样，有一个好古灵精怪叫青龙教，记唔记得？系啲女信徒要去 卖 淫 嚟贡献俾教主， 要贡献俾教主去养活你个教，都有噶。 有人中啊， 有噶。咁所以其实我哋唔好话觉得咩大惊小怪，而系呢个即系科学嚟睇。正常的，即我哋所谓正常的意思就是你不能撇除两种极端的嘛。 是 正常在中间咁解，所以叫最大多数人啫。大多数人都是好少数咁嘅，你少数到点少都好啊，都系一扎人 嘅。有人， 只要你嗰扎人系足够多、足够地多，相对啦，例如几十、一百先算啦吓。你已经系一个小团体，你已经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营运噶咯。咁你讲乜，你自己有肯听就得噶啦，冇所谓噶。 系咁，所以咧喺中古的时候呢，一路由罗马统一做了盟主啊，欧洲盟主一路至到中世纪呢，发展到呢一个黑暗时代。啲人呢大家都讲咩叫黑暗时代，即系黑暗。黑暗呢就是政教合一嘅黑暗。呢个呢黑暗就是只有个宗教呢个领袖、或者佢嘅代办人讲嘅嘢然后只系真、其他呢都是假、都是不能够信任、都是不能够遵守。咁、我一路来想这个问题呢，就原来他皆有原因。刚才好像你说、如果有些人是反叛的、是想了一些东西出来是不同的呢，那呢百花齐放呢就 做死佢，搞死佢。 因为佢统一唔到意识形态， 统一唔到个意识形态。咁咧，佢咧就渐渐咧，可能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系、哎、一个人怀疑得，就个个都怀疑得噶啦。 冇错，咁啊，真系成个宗教咧会 collapse。会冧， 即系神权呢样嘢就会散啦， 系冧噶啦， 同埋借神权揾食嘅啫， 借神权揾食呢句再准确少少。 呢样嘢唔系我踢爆噶，我冇资格踢爆， 嗯， 系耶稣踢爆嘅， 系 耶稣，你睇下马太福音 啊， 马太福音唔系普通一个人写噶， 系好系一集嘅， 耶稣嘅十二使徒之一， 嗯哼， 系个税吏嚟嘅，后来喺埃塞俄比亚殉道噶， 嗯， 系好伟大嘅一个人嚟噶， 嗯， 佢咧入面 咩条啊， 假冒为善的。啊！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佢、一卵嘴机关枪咁连续扫当时呢扎文士同法利咩人嚟噶、就当时犹太社会嘅宗教领袖 系啦， 犹太社会政教学，因为虽然罗马人统治，但系罗马人唔系直接统治， 系 靠翻宗教领袖去统治呢个。 嗱呢度咧补充下咧，因为当时嘅犹太人咧，佢有四种唔同嘅种阶级嘅、其中咧你正话讲嗰个咧系一个最高阶级、 教师， 佢咧系佢嘅身份咧系祭司，祭司者咧就巴闭啦，唯有佢至能够去祭祀，同埋如果个神要吩咐嘢咧， 即系佢唯一嘅代理啦， 通过佢把口讲出嚟先， 独家代理， 代理 别冇分家。 咁人咧，人民咧就信佢，因为佢有一个神嘅神圣嘅阴影咧喺后边， 系 佢 神权就呢样嘢啊嘛，神权就呢样嘢啊嘛。 你话佢呃又好，唔呃又好。佢后面系有一个神秘力量，咁呢种力量咧系最罩忌几样嘢，其中一样嘢有个人自认做弥赛亚， 救世者 呢个咧救世者咧系啊，旧约圣经有讲过，但系冇人敢话自己弥赛亚。第二咧就唔敢话自己 I'm the king， 我系你万王之王，因为如果万王之王咧。一系就佢承认你，冇佢承认你咧，就冇可能你系万王之王，你唔系king嚟嘅。咁所以咧，呢班人咧，呢班所谓烂鬼读书人啊， 烂鬼读书人， 读书人咧喺以前读真系旧经嘅时候咧，啲摩西五经嘅时候咧，唔系你我嗰啲傻佬可以读的， 你有资格噶， 系佢要祭司嚟有机会 拎住嗰卷咁嘅文出嚟摊，佢有权读。 系啊， 即系耶稣边个有权去读？ 耶稣闹嘅嗰啲文士，即系有资格抄写圣经嗰班， 系啊， 唔系系神圣嘅先有资格做噶， 唔 系识字就写得噶， 唔系写唔识字添，嗰啲人 系多数唔识字， 多数唔识字噶嘛，点可以做啊？咁同埋咧，你睇下耶稣呢个改革咧，喺犹太季嗰日咧，佢班手下十二门徒，边个识字先？里面呢含冷是一些渔夫打鱼的、即是做 粗工的， 即最社会最低层 的 一班的， 或者呢最巴闭做税吏，税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负责俾啲官或者嗰啲帮 人收水咯， 系帮人收水， 即系罗马统系啊，罗马统治者勾唆匙俾嗰啲税吏帮我嗰个地方嗰啲犹太佬收个。有钱，不过佢哋咧个社会地位极低， 好低， 等同妓女噶。 黑人憎， 黑人憎啊嘛。 因为咧，所有啲人咧，所有嘅同胞都憎佢。 系， 因为佢帮手同呢个殖民主义者，或者呢个宗主国，嚟欺负自己人。咁啊，黑人憎啊嘛，啲即系中文就叫汉奸噶啦。 佢比汉奸仲严重， 仲严重。 佢系帮外邦人欺压我神嘅选民，即系佢喺宗教上嘅不洁啊。 系啊， 仲大镬过汉奸啊， 仲大镬汉奸。 所以呢班佢当时系同妓女等同嘅个地位，啊，响当时嗰啲宗教领袖眼中系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噶。 所以咧，要掠耶稣咧，有个原因嘅，因为咧，你慢慢咧会聚集咗一扎咧咁嘅反动， 即系异见分子， 兼反动， 兼反动。 因为当年咧有一个组织，呢组织咧已经民间酝酿咗，准备作反噶啦，带刀噶啦。西门咧，佢哋十二门徒， 粉锐党， 粉锐党，嘅西门就系粉锐党嘅党徒。已经是一个咧准备作反的团体，揸刀揸枪嘅，唔系讲少嘅，系同你练过嘅。咁呢个由罗马帝国 派出嚟治你哋以以华治华、以油治油嘅希律王，佢脚软啊，佢真系脚软嘅。佢祭司同佢讲两讲，佢更加脚软。你记得咧，希律王而家如果系耶路撒冷咧，就睇到佢宫殿啊，喺个山上嗰个堡垒嚟噶嘛，佢自己专登起个堡垒围住自己。系唔能够打入去噶嘛？卒之俾罗马兵打入去。 咁、所以希律嗰阵耶稣出世嘅时候， 喂，甩晒佢， 杀咗佢。个三博士唔理，将成个百利行两岁下男婴甩晒， 甩晒。 系啊，咁当时后来钉死耶稣嗰个咧，其实就希律死咗啦。当时系比拉多，比拉多就想放耶稣，搵唔到个罪嘛。真正 罗马总督啊嘛， 系啦，罗马人想放， 巡抚嚟， 巡抚想。想放佢，但真正想钉死耶稣， 系啊， 逼佢钉死耶稣嘅系大祭司该亚法为首嘅嗰班宗教领袖啊。 该亚法咧就话无论如何都要叻咗呢个人，但系咧嗱呢个又反映一个民主政制咧嘅丑陋嘅面，反正未必好嘅。就呢个故事里边有一个好丑陋嘅一幕，佢曾经问过，而家有两个人喺呢个。确认里边，一个咧大盗， 杀人， 巴拉巴， 呢个咧喺当时咧就闻名远近，而家捉咗翻嚟， 恶名昭彰， 系啦，一个咧就系耶稣， 耶稣， 咁问啲群众， 俾你拣， 甩边个？一是但放一个，是但放一个， 摆明即系想，系你哋最好。略巴拉巴啦，耶稣放啦，比拉多就系咁谂咯。 谂住点知 你班理性噶嘛？佢谂住呢班有理性， 点知啲人话要、 我俾你选唔选特朗普啊？ 要掠要掠耶稣啊！几阴公，只有咧玛利亚同埋佢嗰班门徒咧，都唔敢出声啊，只有好细声，俾嗰班人咧冚住。即系话当年投票咧系投输咗嘅， 系即系你公投 啊？公投投输咗， 呢度有啲人性咧，同呢个啊。五十年代斗地主嗰阵时啦，大家嚟个公审大会，系咪应该攞个地主去打靶？系、哇，大民主 一呼百应啫。 跟住咧，打靶系好符合民意嘅， 系啊， 就 系 类似，即系人性咧， 系 即系两千年两千后冇大分别， 冇大分别， 东西方都 而且嗰个仲有一个好无人性嘅现象，就系右派系要交 quota 嘅，quota 意思就话咧。我呢条村就要加，譬如五十个，咁啊唔系搵嚟搵得四十九个啫噃， 砌一个， 砌过来咯， 求其砌 嗰个死得冤枉，唔紧要，为革命牺牲嗰、那个 系咯， 但系我 牺牲少我， 一般个右派啊，一般嗰时话五 percent 啊嘛， 5% 嘛， 每个单位抽5%， 系啊， 我哋全部我哋呢度都抽唔 中噶啦， 实抽中， 实中嘅， 四个要抽一个起码， 咁啊，所以咧，耶稣都系咁死。系，佢呢个死法咧，佢十字架死法咧，根据当时嘅罗马法咧，呢、个咧罗马人系唔使咁死嘅，只有咧系佢嘅下边嘅殖民嘅人或者佢嗰啲粟民，就会用呢个方法嚟到处死。其实呢个处死咧系用你个体重啊，而家啲人研究翻出嚟咧系罪啊，一路罪。最后咧，唔系因为你嘅手钉十字架嗰度手脚唔能够支持你啊，你个肺渐渐啊最后嘅时候咧，你系呼吸唔到，系窒息而死。 但系个时间长啦， 系时间长，有排有排挨啦。佢专登用呢种方法咧嚟惩罚，尤其嗰啲如果要反叛罗马帝国嘅， 系啦， 呢啲啊，所谓。嗰啲咁嘅人流嘅人， 叛国 啊，犀利！ 点解要公开咧？好简单，杀一儆百。 系啊，恐吓。 啱啱你又谂起最大规模嘅一次钉十字架咧，就系呢个公元73年嘅时候啊。 系 斯巴达克起义， 斯巴达克起义 真 全部杀晒。 佢系钉六将六千个斯巴达克嗰啲反叛奴隶咧，钉晒十字架。啊！由呢个佢哋反叛嘅基地开始，卡普啊，一路钉到去罗马， 钉罗马， 哇！ 沿途 就要俾经过嘅人嗱，反叛我嘅奴隶就系咁嘅下场， 就咁死。 耶稣都系一个警告。 这个咧，亦系咧当年啊，喺蒙古人杀去欧洲嘅时候咧，因为咧有时打仗系好辛苦嘅，即 如果你是发挥投降呢，他没什么屠城。如果不是呢，你反抗呢，他捉了你的人成屠城之后呢，他就将你那些人一个个杀了之后呢吊出来。吊出来被人看到呢，你是被人掠了个头挂在那里。那呢等后面的人呢不战而惊。不战而惊。 即是等于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的。 绝对是恐怖分子。恐怖分子系嘛？呢、這个咧亦系一个嗰阵时嘅处理。咁啊，跟住咧，到咗十四世纪嘅时候咧，呢、這个吸血鬼嘅祖师啊，呢、這个 Dracula， 呢、這个 Count Dracula， 佢捉咗嗰啲 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嘅战俘，或者佢走嘅， 同佢对抗噶啦，总之就 或者佢自己里边嘅逃兵。佢都系用呢个咁样嘅 inflator， 佢就系用一支棍动起， 笃住佢，好似串烧咁样，一个个动起，咁啊非常血腥，咁样等你班友惊啊！呢样嘢咧嚟到中国咧就变咗另外一个名好听嘅名称啦，莫言嗰本书写嘅，叫做《檀香刑》啦。就係講緊呢樣， 中國仲多呢啲啦，中國更加多花款啦。 中國更加多花款，所以變咗阿次官講嘅黑暗時代咧，就係人類實在嘅靈魂有幾黑暗咧，就真係顯示曬出嚟啦。 其實就即係你耶穌睇得好清楚，就係宗教領袖咧係牽涉到人嘅心靈。宗教領袖一腐敗咧，嚇最容易荼毒人心啊嘛。所以佢釘親咧，佢唔係話社會上一啲反夫走卒嗰啲都有犯罪，但係佢哋係寬恕嘅。但係咧，宗教領袖佢係公开不断闹呢一班友， 咁所以变咗就系好过瘾一样。啱头先先讲咗个彩虹嗰样嘢啦，咁西方文明里面啲元素咧就好过瘾噶。东方唔一定明白，即系我哋个文化背景有可能系唔明点解嘅。例如话点解居然创造世界嗰个无上嘅神会俾自己绑翻住先？ 自己 到底承诺系咁紧要一样嘢，即系法治嘅概念。第二样嘢咧就系头先阿次官提咗，经历过黑暗时代嗰种黑暗神权排斥异己嗰样嘢之后咧， 血腥 嗰种血腥之后咧，佢哋所理解嗰个所谓民主又好点都好咧，你唔系咁一面倒噶。点解佢话一定系要兼容，一定系容许你发声，一定要有言论自由？是有原因的，他领教过晒啊嘛。 死得惨 多啊，见得太多。咁就变咗就他哋累积咗啲经验，他哋而家所谓嗰个社会文明嘅秩序点嚟嘅呢，就唔系单一句所谓民主概括得晒。千祈唔好咁简单嘅民主。 唔系民主咁样。 当中佢哋买咗好多教训，交咗好多学费，死咗好多人，过咗好多好惨日子。 好多冤枉嘅。 好多冤枉。然之后先累积成呢种所谓社会观嗰、那个价值观。就唔系一句所谓西方乜乜民主。普世价值可以 喺呢个 即系笼统讲晒 ，enlightenment 即系呢个咧叫 启蒙之后啦，冇错。 启蒙时代啲人咧开始咧可以考虑反省、究竟我哋呢个社会应该点样样生存咧、人同人之间点样样可以共同 咧？再经过除咗即系嗰个启蒙运动之后咧，你另外仲有就系开始挑战你传统嗰个宇宙观啦，即系地球绕日说啦嗰下嘢咧，科学家嘅发现 呢个之前咧 知识啊， 所有知识咧、一定有 reasoning。我哋叫咧理性主义，佢如果冇理性咧，冇 reasoning 咧，你后边咧就唔能够建立喺后边。我哋 后边建立唔起噶。 咩叫做民主？咩叫做平等？咩叫做自由？因为全部呢啲咧都系从理性出发。 系 冇理性咧，人咧系等于禽兽嘅啫。佢中我中意点就点。 咁所以点解佢哋咁抗拒你集权啊？有原因噶嘛？即系等于你个宗教观出。比较你的宗教观，你那个即是所谓强权、稳定，你所理解的那些所谓法治的，对他来讲就是毒药来的嘛，明白吗？咁所以变成这些东西不是很笼统很简单，但是阿超官就没有讲错，如果你没有了所谓启蒙或者理性那种药制自己的即是自律的话，你很难推出其他东西的。 系做唔到，我唔同你讲理性，我有我浪礼。 系啦， 你头先讲开方舟就类似呢样。 啊，类似啊，系啦。我总之我要相信。 系咪佢感动？ 我睇完我好感动， 觉得好感动， 感动就系一种 好主观噶， 一种主观嘅感情嚟嘅啫。咁、你入面讲咩碳十四啦， 咁 你讲下呢个考古到底应该符合啲咩 史咧？ 系啊，符考古或者历史要符合啲咩条件先可以证明嗰只系定唔系方舟？佢哋唔谂呢一样嘢。 谂啦， 但当你一旦你次官话，我认为佢咁做唔啱，哇！嗰、那个因为受到感动而兴奋到不得了，觉 得受伤害， 你唔单止伤害我吧？你 系 侮辱紧神啦、 啊！你将佢上纲 上 线， 系好意思，系魔鬼嘅试探啊！乜哇，大佬，喂，我都领教过呢啲。 系你证明到啫，你点样可以证明到咧？咁即系问到一个咁样嘅方问。 系啊，嗰阵时系好多用呢种逻辑嚟到维护翻嗰个方舟嘅嗰个宣传噶嘛。 啊，你证明唔到佢系假咁。 喂，咁我话我话呢一只系碗啊，你凭乜嘢证明呢一只叫做？呢一隻唔係碗先， 係啊！ 咁你要證明，即係我亂噏嘢，跟住你要證明翻我嗰啲嘢係亂噏，唔係咁樣噶嘛？ 對，違反理性嘅就咁簡單啦。似乎話齋，你冇咗個理性嘅前提條件，推唔到出嚟 啊！啲人咧，如果到咗而家咧，都唔識珍惜。原来人呢同动物嘅唔同呢，就佢理性多啲。 相差甚少。 你鬼都动物都有理性嘅，唔係冇嘅。但呢人呢万物之灵，佢理性比较。 个层次再高啲。 层次高啲，同埋佢更加複雜。但唔識利用呢，你仍然去返你。 禽兽水平。 咁你禽兽水平啦。 不过都公道啲讲返啦，我哋唔係话反任何宗教。亦都唔係反任何神。我哋亦都公道返讲句，喺当时好多有理性同埋有良心有知识嘅基督徒呢係大力质疑呢件事。 啊，呢件事太多啦。 而且甚至係公开联署要求呢个咁嘅影音使团交代一啲佢哋嘅疑问。 冇错到。 係咪，而佢哋係用好多好合理嘅理据同埋好尊重信仰嘅立场底下去反驳嘅。 係啊，冇错。 呢啲先至係真真正正应该 教徒的责任， 所以一定要一个理性维护，这个很重要。 好啊，今天差不多，下周再会。 好，就是这样吧， 再见。